外国友人亲眼看到我国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关爱后代、爱护未来的崇高精神揭开新历史的现实，纷纷表示赞赏。瑞士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说，平壤中等学院有现代化的教育设备齐全，院儿们则使用由国家供应的书包、学习用品等一切在这里学习，这是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关爱后代的画幅，他给予深切关怀，让他们不为没有父母感到悲伤，还希望他们都成长为未来的优秀人才。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参观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后说，令人深受了感动，有很多神童在国家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这是敬爱的金正恩元帅阁下给新一代充分实现美好梦想和希望的爱护未来精神的宝贵结晶。老挝妇女联盟代表团团员圣帕赞皮安特姆马林参观平壤育儿院爱育院后说，尊敬的金正恩同志无限热爱儿童，还给院儿当亲生父亲，他那伟大的品德令人深受感动。埃塞俄比亚亚迪斯亚别巴青年协会副主席说，在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关怀下，朝鲜的青少年都茁壮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和国家的顶梁柱。访朝期间，通过儿童少年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面貌，看到了朝鲜的辉煌未来。